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郭靖宇执导，于毅、岳丽娜、史可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娘道》今晚将登陆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作品以民国初年的山西为背景，以主人公柳英娘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主线，讲述了这位普通母亲和她五个孩子在乱世当中聚散离合，以及风起云涌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被命运的洪流裹挟前行，依旧不忘本心的故事。继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之后，导演刘嘉诚又一部电视剧作品《芝麻胡同》近日杀青。这部剧由何冰、王鸥、刘蓓等领衔主演，通过讲述住在芝麻胡同的严振生一家几十年的平凡生活，力图还原老北京有里有面、有滋有味的生活百态。安藤英主演的电影《镰仓物语》将于本月14号在全国上映，影片在日本创下30亿日元的票房佳绩，并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3项提名。影片以日本的古都镰仓为背景，讲述了连通两个世界的古都镰仓发生的一系列奇妙治愈的爱情故事。喜剧《嗨是我》今晚开始在鼓楼西剧场上演，这部戏由青年导演祖纪言编剧并执导，采用了奇幻的舞台设定，讲述了一位灵感枯竭的男编剧来拜访自己笔下人的人物故事。开心麻花舞台剧《旋转咖们》今晚在海淀剧院上演，这部剧由彭大魔担纲编剧和导演，讲述的是一场搞笑的爱情、财富的战争，剧中每个人物的出场都会带出一个新的线索，每个线索都可能带出一段恋情、一个阴谋或是一出追逐财富的争斗。孟京辉多媒体音乐话剧《琥珀》今晚在保利剧院上演，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今晚继续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明晚由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出演的话剧《人民公敌》将亮相国家大剧院。《人民公敌》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最后一部代表作，这次的话剧将由绍宾纳剧院的艺术总监托马斯·奥斯特玛雅亲自执导，演出将一直持续到本月8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在9月为首都观众连续上演5场音乐会，指挥家张贤、阿什肯纳奇、小提琴家吕思清、莫雷诺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将轮番登台，为观众演绎伯恩斯坦、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今年是指挥家、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本月7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在指挥家张贤的执棒下，携手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坎迪德序曲》《小夜曲》等作品。肖斯塔科维奇与伯辽兹作品专场音乐会上，观众将欣赏到《幻想交响曲》《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作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转四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体来看呢，白天还是挺热的啊，但是现在好像是秋意逐渐到来，那么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北京文娱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功夫出击， 嘿嘿，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今天进入到功夫世界。当，秒回80年代吧，是吧？ 这一下回到我们那个学校里边，那是上课不上课的，去游戏厅的感觉。哎，学校旁边总是有那么几家，闪着这种音乐的地方。 哎，这个功夫啊，这个功夫呢，这游戏音乐，这好像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功夫。 嗯 啊，小时候经常玩。 哎，我发现你对这个游戏音乐，它是颇有研究和造诣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原来那个时代的时候，前两年的时候，大家听那片头啊、片花里边都是那个游戏音乐，包括咱们用那个背景，用过《坦克大战》，用过《 忍者神龟》， 忍者神龟。对，你对这个游戏是真是特别情有独钟，割舍不了啊！ 因为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啊！这小时候这个功夫这个游戏呢，其实它特别简单，动作也很简单 啊， 但是它就是非让人非常的快乐， 嗯， 对吧？ 嗯，快乐的这个少年青年啊，到后来结了婚以后，媳妇不让玩了， 现在也不玩这个了， 这个真是过时了，过时了， 真是不玩这个了啊！今天我们为什么以这个音乐开场呢？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电影，它暂时没有音乐， 对呀、 啊。就拿了一个，哎，一个功夫音乐啊，南福尔摩斯问我们什么电乐，好熟悉，再听听。哎，这个还是就是那个年代，还是完全是那种，这叫什么呢？就是挺电子的那种风格啊。 你帮大家再这个勾点回忆回来啊，这里头都有什么样的人物？这个游戏里边， 这个他那个人物的雏形特别像是，就是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个动画片叫什么金米啊，这个功夫简直跟那个人物特别像。 嗯， 有一个穿红衣服，一身红，还有一穿一身白的啊，我就记得很清楚。 你玩的好吗？这个 不好。然后他那个打斗的那个样子呢，也都是叫那叫什么，就是像那种乐高形状的，就是那个人物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而且动作也很简单，就那几招。哎，但是就是这童年特别的快乐， 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玩。 哎，确实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即将到来的一部电影，哎，这个我觉得啊，现在必须得说，这要是不说的话，到那个时候恐怕就说不出来了。 嗯， 这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偶然间看到这部电影的，如果不是特别关注的话，可能它又淹没在了诸多的啊，我们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大片当中。 嗯， 因为你知道啊，这个功夫电影现在不是一个特别景气的时代啊，对吧？ 嗯嗯， 对比起当年的那些辉煌来说，我们现在对于纯功夫电影关注的不是很多， 不待见。 哎，尤其呢，就是这些功夫巨星们、电影明星们，我们其实从头数一数啊，就是首先啊，现在最耳熟能详的还是那老几位吧， 嗯， 就是在我们这个喜欢功夫片的少年、中年是吧？青年、心中啊，还是这些 阿杰。 阿杰，阿杰，不是阿杰，话说天下啊， 那是阿龙，阿龙、阿杰都数过， 哎， 那个阿李连杰是吧？ 李连杰，李连杰上次出来什么时候？你还能想起来吗？很长时间了吧？上次跟马云对打吗？对不对？演扫地僧跟马云对打吗？ 我的天哪！ 哎， 那不是一个正经的，不是，不是一个纯粹的， 不是一个长片 剧情片， 对 吧？ 哎，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角色设计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 太夸张了，马云一个人打败所有 啊！我主要为了看那几个啊，哎， 马云赔了一下。 那个是李连杰上次出来，真的就是那个电影，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李连杰在很长时间就没有过功夫电影的作品。 是啊，然后你说这个。现在就是出产量最高的成龙，成龙电影虽然很多，但是你看还有他以功夫为核心的吗？其实没有了，就成龙更多的还是动作片吧，就是这样来说吧。 普通人都已经成了那个有什么间谍元素了。 哎，对呀。再有就是说，比如说他那个上一个《机器之血》是这个有科幻片是吧？ 你只能说他有打斗， 是，就是他的这个电影，已经是早就跳出来这个功夫片的这个范畴。 那还有谁？ 吴京是吧？吴京这一边养伤，一边在琢磨着怎么让把冷风再折磨他一下，是吧？哎， 就是他结合的是当代的，而且 主旋律可以这样讲， 对对 对吧？特种兵、军人、 地缘政治有关系， 对对对对，就是他也不是，也不能叫就是功夫片，当然也有这个很强的， 就是不是当年咱们那个年代那个纯粹的功夫， 对呀。 嗯， 再接下来，甄子丹算离得比较近了。大师兄 有，对， 是吧？ 这会儿还在上呢。 哎，大师兄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哎呀，好像是貌似哈，这个不太满意， 不太理想 啊，不太理想啊。就很多人说，哎呀，您没超越叶问，是您不能期待每个都超越叶问啊。 叶问几乎是甄子丹在就是我们叫就是之前啊，一个巅峰了。 对 对吧？ 是 没办法。 对，就是说叶问之后，我们看到甄子丹整个人那个气质都变了。就是有这样长时间之后，他积淀出来，这不是说你主观想做到的，他客观上真的有那种儒雅之风，是吧？哎，有这种感觉了。但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呀，啊， 所以甄子丹在大师兄里面就儒雅之风再继续嘛，延续是吧？延续到讲台上去了， 哎， 成老师了， 那成老师了，这个外人就不满意了，是吧？说你没有超越叶问啊？ 对，有人我还看到那个拿大师兄跟什么比的，你知道吗？ 啊， 跟当年那个周星驰他们那个《逃学威龙》，那一系列的校园电影比的， 哦，这么比哈？ 对，但是比了半天呢，就觉得那个是适合那个年代的， 嗯， 但是今天这个就好像有点，小过时的意思， 哎。哎呀，盘点这么多哈，这个当然了，还有赵文卓吧，就是当年跟他们能够齐名的。 对， 赵文卓其实也很长时间没出来了。那么前一段我们还听了他一点儿，就是那个《黄飞鸿之南北英雄》，对吧？重新回到我们视野，我真是说不含糊啊。咱们就这两天光说阿汤哥不老男神，赵文卓也奔五了，46岁了，今年72年的啊， 真是 啊，满身腱子肉。身手， 这是什么形容？ 就是满身腱子肉嘛，是吧？就是身体状态非常好。但是我们说，眼角的鱼尾纹也提醒我们， 对， 真的是啊，也已经是奔五， 就是不是那个黄金年代了。 对，所以呢，就是让我们觉得说，现在啊，其实我们说电影界从来就不缺乏叫动作演员，但是我们说真正的功夫巨星，或者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功夫电影确实感觉到啊，现在是一个低谷的一个时段。前一段这个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时候，成龙还说有太多的动作演员啊，做了很多辛苦的付出幕后的工作，但是呢，他们流的血流的汗，却鲜有能赢得万众瞩目的机会，对吧？今天这个天赋异禀的年轻人确实很多，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年轻的这个演员，包括《红海行动》当中的，对吧？ 对，哎，包括成龙自己那个， 对， 他自己培养 的新的这个成家班是吧，都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们说，他们距离能够接班 啊，距离能够再现功夫电影新的境界， 你好像觉得还是差几个意思呢。 对，那接下来这个路怎么走，怎么探索，这就是说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10月19号将会有一部组团混搭功夫电影。 不是混的电影，是混搭的是吧？ 哎，叫功夫联盟啊！这功夫联盟都是谁来组成的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它的预告片，我们看看。 哇，这个真没听过，啊、不知道这是 都有谁来组团啊？我们一起跟别的电影抗衡，咱们来听一听。 万化一宗。 称呼， 黄师傅。 你是黄飞鸿，那么他是周杰伦。 他怎么催我？还有人要来？ 请问一下，三国剧组在哪边？ 好浪漫啊！ 一个偷盖。一个瘸子，一个暴露狂，我是舞会啊！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刚才我们听到的啊，这一段，这就是功夫联盟的预告片， 这是这个新的电影10月份要上的这电影的预告片。 哎， 你刚才不是在提问说听一听到底里面有谁吗？ 啊， 这别说啊，还真是特别容易听不出来， 啊！ 但是唯一好像听到了一声有相声演员的声音 啊，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云伟吗？ 何云伟，对何云伟说，你， 对对对对，你就听着这个声音，功夫演员真的， 李小龙，他就是周杰伦啊， 就是功夫演员当中还真是辨识度高的声音不太多， 是啊，但是这几个人物呢，你一听对他们这个称呼，接着能分析出来啊， 嗯。 黄师傅， 黄飞鸿， 嗯，黄飞鸿吧， 黄飞鸿， 对吧？然后你哇，就那个，肯定李小龙啊， 李小龙， 你别人谁叫唤再好听也不、哦、也不行啊。 还有谁 吧？李小龙标志嘛。再有就是那个，这个叶问， 哦，有叶问， 啊、叶问是叫神秘人啊，暂且就叫叶神秘吧，是吧？ 等等， 嗯， 黄飞鸿。然后谁？李小龙， 李小龙， 然后叶问， 这不是这那不是李小龙，那是李小龙徒弟陈真。 哎呦，天哪！ 演李小龙那人这回演的是陈真啊。 陈国坤， 那陈国坤 对吧？但是想到现在李小龙样子就是陈国坤，但是这几个人能凑一块儿吗？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霍大侠， 霍元甲， 霍元甲，哎，来讲讲这故事大概 是。我大概能理解是100年当中的人物，但是这个是不是能靠一块儿，真难说、 啊。这个是这样的啊，这几个人呢都是穿越来的，是吧？四位师傅，黄师傅、 哦、穿越来的、 啊，穿越来的。黄师傅，陈阿珍啊， 是啊， 霍大侠和叶神秘，是吧？ 嗯、 四个人呢就空降到现代，然后呢，他们遇到了一位漫画家叫费英雄。你说这名起的是这费英雄的？这 四个也熟， 费英雄啊，这个一起追逐真爱与梦想啊，感觉到他们是到现代之后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刚才从这个、预告片当中能听得出来 啊。 实话说，我看这个名的时候我不太想看，但是看完预告片之后， 功夫联盟四个字是吧、 对对对、看到这个预告片之后，我觉得吧，就是还是能够激发 一点兴趣，确实是如此。 就是几路高手都到了一块儿， 对， 看他们怎么混战。 对，就至少能够代表他们，就是各自这些人物的这个打斗风格。这个呀，你可以让他，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游戏。 嗯， 就是我们曾经这个 游戏世界是没有那个就是讲究的， 对， 谁跟谁不能在一块儿。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如果你看为什么我今天就特别要采用这个功夫当年的这个游戏的背景音乐 啊？ 就如果你要把这个电影。这个功夫电影当成一种游戏的思路来看的话，你就会特别特别的有乐趣啊！其实我觉得 就不会有愤慨了，是吧？ 哎呀， 我跟你说，司仪这句话代表了一部分朋友的心声吧？他说这破片谁看？ 他打错一字儿。那个谁打错了是准是吧？ 这破片准看啊，准跟谁啊？ 哎，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很有看点。你想想，你要把自己想象成小孩子啊。我们小时候，你看，在这个 你说对，我理解你这话， 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哎，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今天就把自己想象成小孩啊。今天就问当年曾经问过的那些问题，好吧？今天互动问题，第一个问题，功夫电影里边。那个谁最厉害？ 对，谁打得过谁吗？ 对，是吧？ 是吧？ 对不对？哎， 尤其是艾问，不是一部片子里的。 哎，对了， 看了好多部片子了。 这前两天我们也问过吗？是吧？你说是那个James Bond 厉害，还是那个 还是伊森亨特厉害？ 伊森亨特厉害。 嗯， 还有那个谁，马特达蒙那叫什么来着？什么伯恩是吧？伯恩， 杰森伯恩， 杰森伯恩是吧？哎，你说哪几个谁厉害？哎，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啊，是吧？跨越电影的分析，这个就是其实是影迷的一种乐趣啊， 就跟问。关公和秦琼谁厉害？ 哎， 是吧？ 是啊， 但是这个功夫片容易让大家产生这样的联想。 嗯， 那这个大家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呗。当年你是不是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你也希望看到谁跟谁出现在同一个就是同框嘛？现在对吧？ 对，你这个一个是谁厉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张帆那个，你最想看谁和谁和谁大乱斗？ 对。 来两个问题，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那咱们就可以稍微盘点一下，是谁跟谁打过？ 谁跟谁打过？ 谁跟谁打过？这现在的你看到的这些，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已经老去的。功夫巨星们，他们其实好像交手的这个次数还都挺多的， 对，互相基本差不多全都打过， 对吧？ 这样啊，先看看这里边的谁演的谁，好不好啊？ 你就说新片里， 新片《功夫联盟》这个阵容啊，我觉得阵容还可以啊，就是说虽然不是说最顶级的，但是能集结到一块就不容易。对， 反正你刚才说陈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起了一个叫什么陈小珍还是什么？ 陈阿珍 啊，这个肯定是陈国坤的。 陈国坤 是吧？ 对，陈国坤也演过李小龙嘛，是吧？陈国坤和李治廷都被认为是李小龙演的还是不错的，挺像的。 对， 我觉得那个谁啊，陈国坤本来长得就很像李小龙。真的 像 他那个脸型啊，对吧？就真的很像的。 对，他演过电视剧的李小龙。 对啊，然后这个黄飞鸿， 黄飞鸿肯定是其中演过黄飞鸿的人，对吧？ 赵文卓， 嗯， 就是刚刚演了南北英雄的赵文卓，这次演的黄师傅啊。接下来是安志杰演的霍元甲啊。 安志杰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动作演员， 对，但是好像说跟那老几位比呢，似乎貌似啊，感觉到这个段位上呢稍微差一点。 他好像是外国长大的， 是。大家那个有没有看过这个，就是《黑侠》第二部，是他演的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魔警》，大家看过没有啊？《魔警》啊，里边也是很厉害的。 反正我的印象，他老演坏人。 对。确实是啊，然后就是大家都演过的一个角色，苏乞儿他也演过，是吧？苏乞儿，你看这上一部赵文卓跟周迅那版是吧？演过，在之前一会儿下半段这一段，周星驰那次不必说了，甄子丹也演过呀，甄子丹演过一版啊，一会儿下半段咱们可以听到。对，这个一会儿就给你听没有印象的啊。另外一位就是杜宇航出演的叶问。啊，有人说了，你这叶问，你不让甄子丹来演，甄子丹，我估计拍这个的时候，甄子丹正在另外一个星球，是吧？跟姜文在那儿 啊， 那个让子弹飞向另外一个星球啊，可能是啊，可能是啊，这个就这几位老几位啊，那么还要说一点特别重要的，谁拍的这个电影呢？导演是谁呢？ 这种一般应该都是特别有资历的吧？ 哎，我觉得啊，能拍这个片儿的就俩人，一个是王晶啊， 王晶适合拍大乱炖，不是大乱斗的那种。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刘镇伟呀。 哦， 完了， 刘镇伟拍这样的电影， 没人看了又。 不至于哈。这个刘镇伟这两年也是屡出新作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吧？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你这导演，你这个老是不停的拍这种不爱看的烂片。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啊，我们说当年的《大话西游》是他诸多作品当中的其中一个。当年他并没有多么的重视。是吧？就是没有说，哎，我就别的我都瞎拍啊，我这个我就好好拍一个，不是这样的啊。你这是有机缘的，是吧？你保不齐你什么时候再碰上一个《大话西游》，它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所以刘镇伟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人拍了各种侠，是吧？又是什么冰封侠，又什么机器侠，我就记不住了啊。就是这种尝试武术武林跟这个什么，这个科技相融合，就是他老是有新的点子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刘镇伟他适合把这些各路人马聚集在一块儿。 哎， 我举一个例子啊，当年应该没记错的话，《东成西就》就是这么一个作品。 哎，对对对， 是吧？ 是的。所以说他还是非常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就不要一提导演刘镇伟，马上那个。 但是后来的《东成西就》那个20是多少，那个就不行了。 对对 那个实在不行了。 就是也有可能说隔着这个时代哈，我们的欣赏口味其实也在发生变化，是吧？所以你这个你也不能说过于的强求。 所以我跟赵亮刚才我们俩还说，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片子其实它的质量并不是那么差，为什么你就觉得没有观感了呢？或者观感很。不太好了， 刁了，肥了， 确实是现在的口味越来越刁。另外呢，现在资讯越来越发达，大家不觉得很多人物出现在电影当中，你觉得很稀奇、很珍贵？ 对， 因为你见的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电影的它的这种噱头，它是只是一方面的，真正你还是要看电影的呈现。你有人说，你就是把这老几位凑到一块儿，甄子丹、李连 杰、成龙、 吴京，又能怎么样？是吧？你就好像说，哎呦，从这个 很有可能还不如他们分别各自单独出演。 我觉得就是这样。首先，我们说成龙、李连杰也不是没打过，对吧？功夫之王里也打过。那甄子丹不是叶问的时候，那跟那个李连杰也打过呀，是吧？在这个黄飞鸿当中也是这样出来的呀。所以说， 刚才不是还有人问吗？刚才那个谁还说。说那个留言当中说，甄子丹应该跟成龙打。上海正午第二部里， 就 甄子丹已经跟成龙打过了， 已经 他就是反派。 对啊，所以说呢，这个对这个影片呢，我可想而知，很多人就会吐槽，这肯定是一大烂片。但是别着急，这几位也都是响当当的实力派人物啊。咱们这样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下半段的时候啊，跟大家挨着个的稍微的听一听啊，就是。这几位啊，他们的这个代表作，尤其是可能大伙儿不太熟悉的啊，杜宇航的那个叶问，到底是一什么样子？咱们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定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定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

电视剧里面，这个吴京就是太极出身， 对，然后这个太极张三丰是吧？ 对对对，李连杰的太极， 打太极就不能太极了，是吧？ 哦， 你得有一种、一种积淀， 悠着来， 哎，就是你得前面就是你这个特别特别的着急、啊，然后呢，吃了很多亏，受了很多苦， 哎， 最后才能真正沉淀出一位智者。啊， 今天说这个功夫电影，你说这个要沉淀呀、啊，要积累啊， 嗯、 要年龄要足够哈、啊，要有阅历。你想到那个，在《倚天屠龙》的那个电影里面， 嗯、 你还记得魔教教主那一集吗？ 啊、 不是，那只有一集啊，就单本的、那一集里面谁发明太极的？你还记得吗？最后现教李连杰玩太极的， 现教 那是谁？ 我就没记住，是吧？那就对了，那是 对、那是谁？那是洪金宝， 洪金宝，对，洪金宝， 洪金宝演的张三丰 啊。 哎，那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功夫联盟啊，这个当中啊。其实这几位都是实力派人物，各自也都有非常精彩的作品，只不过比起我们特别耳熟能详那几位呢， 嗯， 光芒略显暗淡一些。 是 啊， 他们分别是赵文卓、陈国坤、安志杰和杜宇航 啊。先从这杜宇航开始说吧。这杜宇航呢，我 最不熟， 最不熟，但是其实他的一部《叶问前传》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只不过可能是这个业内影响力比大众影响力更大一些吧。 也就是说他要演的是甄子丹那形象年轻的时候。 对，而且这个电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叶问火了之后，就是第一部叶问出来之后、第二部叶问之前，这么一个时间， 算是老片了。 哎，那么这个我们看看这个电影的这个阵容吧。出品人冼国林啊，冼国林是谁呢？是叶问之子叶准先生的入室弟子。哎，他是作为叶问这个系列， 当年这部电影是他来做出品人 啊。而且这个他说呢，他说现在很多动作电影都是靠动作导演设计出来的，看起来挺漂亮，但是不过瘾。他说叶问的这个成功表明真功夫很有市场，因为叶问他也是出品人，这个只是就是第二部啊。然后呢，那肯定要选择这个，因为他讲的故事就是在叶问成为大师之前的这么一段故事，所以 前传故事 就挑了年轻一点的演员。 更年轻 的，哎，然后这个当中啊，最有意思的是谁呢？最有意思的是叶准先生在当中有客串演出。 哦，好像对，听过这个、 演了一位这个药店的掌柜的啊，还不是掌柜的啊，药店的账房先生啊，药店有账房先生。这个咱们就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啊，这个叶准啊，在这个当中他演的这个人，他演的这个人就是偶然间遇到了，这是这个留学的这个叶问啊，那么与叶问就发生了一段故事啊，这老先生给我们带来了原汁原味的咏春拳。 哦，真是， 听一听。 老板，我不是老板，我是这儿的管事，你想要什么呀？ 要帮朋友买些药。 来药店当然是买药了，孩子。 驱瘀散、驱瘀膏哪种见效快一点？ 干嘛？他受伤？他为什么受伤啊？打架？当然是打架了。被什么人打的？ 被我打伤的。 不是说是你朋友吗？ 打了架才变成朋友吗？ 你为什么要打他？ 老板，不如你 带他来吧。 带他来敷药？ 敷药，带他来让我多打一次，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说中国人是 Chinese pig。 哎，你怎么知道？ 是你的同学说的，现在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叫叶问呢，你可威风了。孩子，你学咏春的？ 咏春正宗，佛山赞先生第二代传人。 照这么说，你是钱华学的徒弟啦？ 是。 我还以为你有多正宗，还以为你是跟五眉师太学的。学了多久啊？寻桥学完了吗？标指有没有学过啊？ 老板，你也懂咏春啊？ 哎，第一，我说过我不是老板，我是这儿的管事。第二，我是学咏春的，但不知道算不算正宗，有没有兴趣玩玩？ 下次吧。 下次我就没时间了，要就现在吧。 不要了吧，万一有什么损伤。 哎，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老人家呀？来吧， 管事先生。 你师父没教过你同门教技流利不留手啊？怎么 看不起我呀、啊？ 那我来真的了。 孩子，你没事吧？ 啊，没事， 没事，就再来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哎，刚才的这一段，这就是叶问前传当中啊，由叶准先生来客串出演的这个人物， 嗯， 应该就是演的是叶问的师父梁璧先生。 他是叫， 他叫 第二个师父是吧？ 第二师父，对， 师叔， 师叔 这个身份的梁璧嘛， 对， 哎，但是这个很有意思的，叶准在里面他演这个人物是吧？ 嗯， 然后有一个小孩来演他，演他小时候，就是因为演的是他们叶家的故事， 对，很有意思啊。那么这个电影其实，这个尤其还提一下，叶准先生凭借这个电影还荣获了这个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的最佳男配角奖啊，我觉得很难得呀 啊在电影当中能够看到叶准先生的出演。 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一个人物，演那个应该是袁彪演的 哦， 对吧？ 对， 袁彪在当中也是演了一个高手， 他是大师兄嘛， 对， 他就是 对叶问的大师兄， 叶问的大师兄。 这袁彪也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老一代的，我们知道这一帮这个功夫演员当中，非常出彩的一个。你看每次他在电影当后来的一些电影当中，他都不是主角，不是第一号人物，但是没有了他，你觉得这个打斗就没有那么好看。 还有洪金宝 是 刚出来是演叶问的师傅， 对， 很有意思。但是这个电影呢，就是从这个大众的知名度上吧，不是很高啊。对比起 没有甄子丹嘛， 对比起甄子丹这个两部，他中间这一部呢，反正业内还是大家非常的看重的。而且这个谁呀、杜宇航呢，也是通过这个树立了自己啊年轻叶问的这么一个形象。 你这一说叶问，一说咏春啊，勾起了这位朋友的回忆了 啊。 这是苏纳亚马是吧？这么念对不对啊？他说，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学咏春的 哦 啊，不过除了咏春呢，还有一拳法现在还没有被搬上银屏啊，就是通背拳。你听说过这个吗？ 哦， 就功夫当中的通背拳啊， 通背拳。 他说，我妈妈的同事就是通背拳的传承人，打法跟咏春不太一样，但是也特别棒，在国外是很受欢迎。就咱们现在啊，总会说那个时代咱们好像知道的这种拳法特别多。咱们那个时候上体育课还学武术呢嘛。但是今天你看，在国外很受欢迎的这些武术套路啊，或者是一些拳法啊，这些功夫反而在咱们的荧幕上慢慢是在示威。 其实在北京啊，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啊。昨天我还听一位朋友说，这个他家的小孩啊，这个上小学，然后呢是在什刹海的这个武术的 一 个什刹海技校，这个就是叫他其实就算是业余的这个兴趣班，有武术啊。然后每天呢就是一件事很要命啊，首先是上地铁很费劲啊，然后背着刀挎着剑着没法上地铁 啊。 对，这个第二件事就是说回来呢得练功啊，你老在学校怎么练功啊，对吧？你学校放学了回家得练功，在小花园里的时候，有一个推小车的老太太啊，问说，你这是干嘛去了？说你学武术去了，练什么呀？我练的什么什么？我说练一个我看看，就跟这个情节很类似啊。然后呢，老奶奶说了，她是 当年练过 螳螂拳的 传承人， 非遗传承人呢。你开玩笑，就住小区里边。后来那个小姑娘毕了业了，就不去了啊，直接拜跟奶奶再学。 这就是我们说那传说中扫地僧啊， 就是民间出高手啊，就是北京啊，确实藏龙卧虎 藏龙。 哪个小区里边，你看有哪个颤巍巍的老爷爷老奶奶，你别瞧不起，那可能是武术高手啊，非遗传承人。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功夫电影啊，到底在今天还有哪些让大家浮想联翩的？你还认为谁跟谁那一场戏你是最看的最过瘾的哈？或者你想让谁跟谁来对打？ 这个上半段那两个问题还是问一下大家啊，你觉得谁最厉害啊？你想看谁跟谁 打 啊！这个最厉害的一下，刚才好多人都是扯的这个九霄云外了 啊！ 刚才有人说了，三国跟这个隋唐里面谁最厉害是吧、有人问了，吕布跟那个李元霸是谁最厉害？ 我觉得还是李元霸厉害一点啊！这个因为李元霸呢，咱说到这就说呗，李元霸最大的特点是力气特别大啊！ 对，就是力大无穷。 对，就谁碰见他那个兵器就飞了。 嗯， 那吕布的特点，当然他力气也很大了。 嗯， 但是吕布就是这个 靠那个兵器， 哎，这兵器也比较厉害，然后呢就是刀法玄妙嘛，是吧、他是戟法玄妙啊， 方天画戟。 但是如果你这戟碰到李元霸的锤，你可能戟就没了啊，你 只要没了这戟的话， 你就打不过李元霸了。 有 这我分析的 啊， 还有人在问的，孙悟空的师傅跟太上老君那个谁厉害，谁官大 啊？ 你这就太远了 啊， 你说菩提老祖是吧， 啊， 还是说到刘镇美了是吧，啊 对对对， 菩萨 啊，对对对，大西游当中有啊。这个斯文说，感觉这两年中国好像动作电影啊，其实他我估计指的就是功夫电影， 功夫电影 感觉没有以前好看了啊。回想一下饺子啊，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试想一下，霍元甲、陈真、黄飞鸿、方世玉四个同台比武，可是呢你会看见四个李连杰同时大喝一声，你们到底是谁啊， 是谁 都是李连杰啊。李连杰这几个这个形象还是比较， 李连杰还是更深入人心，没办法。 李连杰这个演过的这个几个人当中啊，其实也可以比较一下。其实他还有一个角色形象我特别喜欢，是洪熙官，在新少林五祖当中跟谢苗是吧，一起演的那个洪熙官我也喜欢。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李连杰没有演过苏乞儿啊。 哦， 想想、 对， 是不是 其他的都演过吗？ 几乎都演过，吴京也没演过苏乞儿啊。 周星驰的 演的 苏乞儿是经典的。 对，刚才我说这个赵文卓之前演苏乞儿，然后这里边的这个谁啊，安志杰啊，也演苏乞儿。 哦， 演过苏乞儿。 你刚才说甄子丹是不是也演？ 甄子丹也演过苏乞儿啊。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片段。这个甄子丹演的苏乞儿啊，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因为这里边还有吴孟达呢。就是你会想到那个 周星驰 的那一版啊，来听听这个吴孟达演的是这个苏乞儿的父亲啊，一个卖假药为生的啊，这个 一直都是苏乞儿的父亲。 哎，是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不抽烟的可以预防，上了瘾的可以根治，老少咸宜，男女通用，各位多多支持，各位多多推荐，推荐各位亲朋好友，所以支持戒烟救国。支持苏氏戒烟丸，支持苏家，支持苏家女婿，支持我夫人， 支持。 走开呀、走开呀、你吃点螃蟹钱吧，苏老爷，你们看他的样子怎么样，重整修为啊，你这么大声嚷嚷啊，你是想造反啊，进去给你算账去、戒烟救国，重整修为，你好大胆子啊！看看少爷起来了没有？叫他出来吃饭。 哦， 你是没事找事啊？ 这儿子出来看你，我这个做爹的多没面子呀！ 你早就没面子了，要面子你就别卖假药骗人，起来！光什么？ 阿姨。 啊，阿菜，这么早就起来了？ 是啊。 哼，爸爸，你这次又怎么了啊？ 他呀，他害死我们苏家了。哼，斗什么斗、我还没揍你先斗啊。 哎呀，算了阿姨，少说一句，坐在这。 哎呀，阿灿，你都不知道你爸爸多大胆子，他犯了苏家第一条禁忌，莫谈国事啊。 不是啊，我卖戒烟丸是借国家名义做宣传嘛。 咦，老爸，你那个什么戒烟丸中医研究成功了、 你听他吹牛啊，他弄点药草和点面迟早会吃死人的。 哎，爸爸，你可别拿人命开玩笑，这样不及德的。 拉拉肚子替他们清清肠胃也是好事嘛。 住嘴，我们俩说话不听，你为啥插嘴啊？ 我不说了。 哎，算了算了算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别吵。喂，带齐了没有？ 啊，带齐了。 带齐了还不快点啊。 哎，乞丐也会派钱吗？ 苏乞儿你不认识 啊？ 他是省城最有钱的人呢。 哦， 他爷爷就他一个孙子，怕养不大，从小就把他过去给叫花子了，逢初一十五呢他就去要饭，当吃百家餐一样 的。哦，那是有钱的叫花子，看来我也去要饭了。 喂，到齐了没有？大家开饭了。 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